好，歡迎翻嚟睇我哋下一節嘅解圍。咁啊，記得支持城寨啦。個轉數快線幾多號啊？ 6800-9941。 係啦，咁我哋咧就繼續支持城寨啦。咁而家疫情一嚟翻咧，咁我又見到城寨出邊啲 3D 打印又開工喎。係，係嘛？所以我見到又開工啦。咁啊，真係，唉，都唔知疫情沒完沒了啊！嗱，頭先我哋就講咗好多我哋嘅睇法啦，係嘛？即係個狀態啦。咁我哋都唔係淨係講個狀況嘅，我哋都要有建設性啲去講嘅，係咪？即係等於我哋而家成日都等於我哋有啲同事話俾我聽，喂，嗰啲立法會選舉啊，你政府唔停，我哋都要停啦，個助選係嘛？因為兩條友企喺度咧，佢就會俾張限聚令嘅告票你。咁因為你做緊選舉，佢俾張限聚令告票你咧，嗰張告票要罰嘅款項咧，就係競選經費嚟噶咯。即係一路咁罰你，喂佢行過俾張，你行過俾張，你行過俾張，你哇用乜嘢一兩二千蚊張啊，大佬係咪先？即係呢個係一個操作令你操作唔到嘅選舉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嗱呢一節不如我哋集中講講咧。嗱頭先我哋講咗情況啦，亦都呼籲咗其實咧。有疫情咧，就應該盡量咧去披露個狀況嘅嚇，而大家亦都唔好戴有，即其實事實都冇啊，大家都冇戴有色眼鏡睇任何病者啊，係咪？咁兩位有啲乜嘢覺得政府對屋苑咧？嗱，我哋集中講屋苑同埋管理啦，係咪？點樣對屋苑有一啲嘅更加貼身嘅支援咧？我哋逐點逐點講啊，揾人講一點先咧，我哋討論一下，再講下一點咁樣啦，好唔好？阿Bonnie講先啦，好嗎？ 我覺得要支援一下嗰、那個體温個探測， 係， 因為咧其實咧有啲屋苑咧佢有啲因為你冇得限聚，你限聚令你就要多咗送外賣啦。咁變咗有啲外賣人員佢要去量咗體温先可以入去屋苑噶嘛，因為淨係送到去管理處，可能個街坊都要落嚟樓下攞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應該係要買嗰啲體温探測嘅設備，俾佢哋。即係有啲、okay. 我見過有啲係紅外線嘅， 即係影出嚟好似嗰時嗰個咩 Predator 套電影。你唔識 㗎？我知道， 跳跃戰士啊！ 我哋係跳跃戰士， 跳跃戰士嗰只怪獸啊，睇唔到人嘅，就係用紅外線睇嘢嘅啫， 係嘛？ 有熱感嘅，即係用嗰啲係咪啊？ 係啦， 係咪？ 即係有呢個設備， 同埋嗰個應該可以錄影添嘅， 係啦， 嗰段片可以錄影嘅，即係你追翻， 可以試試 睇漏咗，睇漏咗睇翻， 係啦。 咁嗰嚿嘢，我覺得即係價值有限嘅啫，係而家呢啲1000-1800嘅啫，係嘛？即係。嗱，同埋呢一個係講得啱嘅喎。第一個就係呢個係防疫嘅第一大步啦。同埋Bonnie講到送外賣咧，其實我都係其中一點我想講咧。我係唔贊成送外賣送上樓嘅。 佢送到管理處， 係啦， 落嚟攞咯。 送到管理處落去攞咯。係嘛？大家唔係即係足不出户到咁啊嘛。係咪？你咪 pack 好咗，咪落去攞咯。同埋呢個送外賣咧你兩個可能好細個啦，或者你未經歷過啦，即係作為大哥哥，我話俾你聽，你知唔知道以前送外賣唔係咁送噶？ 自己攞個兜去買。 唔係，以前送外賣，你試過未啊？送完俾你食完之後，你要擺翻啲碟喺個屋門口出邊嚟收翻噶喎，你知唔知噶？你唔知你扮細，要你扮細。即系你好细个应该都有嘅，不过你可能冇乜印象啦。 因为我唔 嗱，我以前细个咧，即系好经常出现个状况咧，就有，因为我爸爸开公司嘅，咁有阵时有啲伙计上嚟屋企打下牌咁样嘅。我妈唔中意煮饭嘅，亦都唔识嘅，咁咧所以又全部叫外卖嘅，咁样干炒牛河啊、肉丝炒面啊，叫晒翻嚟咁啊，一碟碟咁样嘅。佢嚟嘅时候咧，就真系好原始嗰啲，一只碟，一个啲梯兜吸住佢。 呢、okay? 就送過嚟， 跟住搭起佢，揾個布袋包住佢，扎實咗佢咁嚟嘅，唔捨嘅啲嘢。OK， 唔捨當然唔會有湯，唔會嗱。如果有湯我都好咧，都係咁嘅，冇湯缽咁咪有個碟喺上面冚住佢咯。佢咪慢慢清上嚟咯。跟住你食完曬啲嘢咧，咁你係唔需要幫佢洗嘅。 但 你就擺翻喺門口，佢就會嚟收翻嘅。咁當然有個衞生問題啦。嗱，以前就冇乜呢個考慮噶嘛，係咪？咁而家啲人買外賣咧，就變咗好多嗰啲兜啊，好多嗰啲發泡膠嘅容器啊， 攞出嚟。 以前真係冇乜呢啲選號嘅，佢筷子都俾埋你嘅。咁佢仲會問你：喂，你屋企咁多筷子？你因為你屋企可能 以前啲人唔係咁富貴嘅啫嘛，你屋企四條約得四對筷子嘅啫嘛，你有八條約喺你屋企度，咁你就要攞多四對筷子啦。佢俾多四對筷子，你就俾翻佢嘅。 嗯， 咁樣做法嘅。咁而家好明顯唔係。咁所以咧，而家第一啦，我講送達嗰部分啦，係嘛？咁我覺得如果管理處許可嘅，咪落嚟管理處交收咯，係嘛？等佢落交收就唔好放啲人上去咯，係咪？即係 set 個位出嚟，你咪交收擺喺台度。整好曬，有曬消毒酒精咁樣， 擺低原來可以搓手。 係咯，呢個我覺得係好啲啦，係咪？阿南對於呢個送外賣有冇咩特別意見啊？仲 送外賣嗰度，我都係覺得即係佢應該要自己落去管理處理。我見有啲屋苑咧，其實已經行咗嗰個 practice 嘅，但係我暫時觀察到業主或者住户嘅反應。各有即係好壞參半， 好嘅係 即 係覺得 即係啦，有個防疫意識 OK 啊。 咁壞係咩咧？ 壞就應該成日嗌外賣嗰啲 咯， 唔想行。 即係你通常煮飯嗰啲，你外賣嗰啲就唔好成日行上去咁多啦，咁樣帶菌，咁嗰啲佢咪覺得 OK 咯。但係如果成日嗌外賣嗰啲就覺得煩咗嘛。 哦，因為要落街啦， 係啊， 始終都要落樓下。 係啊， 但係你冇辦法 㗎， 你喺成個為咗防疫嘅措施裏邊。唔好俾個送外賣嘅人入到屋苑裏面咧，係對你哋成個屋苑咧係最穩妥嘅，係最為穩妥嘅，係嘛？所以呢個我諗大家即係屋苑同埋我哋啲法團，我諗我哋都可能要出個我哋嘅建議啦，即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啦，係咪？咁就另外仲有啲咩可以提議一下阿南？ 我突然間諗到個情況就係咧，因為當那個屋苑或者嗰間大廈有確診咧，咁通常啲管理公司已經 book 定嗰啲霧化消毒嗰啲咁嘅嘢嘅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呢啲咁樣嘅霧化消毒啊，或者你人手清潔啊，或者額外去揾人做咧，始終嗰、那個都要花翻唔少嘅費用。咁即係如果譬如政府有機會可以即係資助得到，可能你有。確診者在你棟大廈住嘅，咁可能有啲資助啊，起碼唔使 cam 曬，起碼一半，或者有啲情況，咁啊推動到啲管理公司或者係佢哋清潔公司多少少做清潔嘅，咁呢個我覺得都應該需要做嘅。 冇錯冇錯，你問我咧，如果呢一個做法咧，我甚至乎如果推後一萬步咧，我覺得政府應該提供呢個服務添。你提供呢個服務咧，有個好處。喂，唔使招標嘛， 你有隊人， 唔使開會嘛，你咪整隊人，你招標，你政府你招標，大佬啊，咁多人等緊嘢做，係嘛，咪請翻班人咯，係嘛，組幾十隊呢啲隊，幾百隊呢啲隊，咪去啲大廈度係咁消毒咯，做咩事啊？係嘛，你睇南韓，你睇日本，係嘛，人都係咁做噶啦。嗱，呢兩個城市就係同香港有啲近似，就係啲多層。嘅樓宇啊嘛， 高層大廈 係嘛，高層大廈啊嘛，喂，人哋就係咁做啊嘛，點解我哋唔可以效法佢啊？咪擠啲消毒劑咯，係嘛，政府出錢咯，係嘛，喂，講真，我嗌你去資助啲大廈，你都係又話啲行政費又唔知要幾多啊，跟住又問你攞錢又鬼死咁慢啊，又有啲法團去夾錢啊，又有人嚟招標啊，招標過程裏邊又俾人揾笨啊，係嘛，喂，你嚟整就最好啊，大佬，係嘛，我直情覺得政府應該即刻。開 post 請人係嘛？而家做呢啲行業，喂，講真唔係太技術，但係體力勞動 係， 但係亦都唔會話太過係勞役嗰種嘅體力勞動。因為可能你要著一個保護衣，係嘛，揦住啲嘢咁樣噴埋啲塗層，喂，你咪做咯呢啲係嘛？提供俾大廈咯係嘛？起碼嗰啲喂，而家唔係叫你中招黃大仙嗰啲，走去叫人哋排隊攞樽喎。都白痴，我覺得點解要排隊攞？我第一覺得嗱，呢個我真係肥一肥頭先上一節 唔得。 喂，你做乜叫人排隊攞樽啫？因為上門派嘛，係咪戇居噶？我哋推住架車，喂，你屋企有幾多人啊？登記曬啲資料，喂，佢有個住户記錄金啊，有幾多人喺度住啊嘛？俾翻幾多樽你都快啲交翻翻去，係嘛？梗係咁啊，大佬，有乜可能叫人落去排隊攞樽啫？ 佢可以叫人排隊攞樽，但係又要延遲個選舉咯。就係見到今日有人講，你可以叫人去排隊攞樽。 嗱，你冇屈佢，佢未延遲個選舉嘅。 佢想 佢未延遲個選舉， 放風噶嘛？ 你又冇屈佢，佢大九成九去延遲個選舉嘅。喂，即係戇居到震嘅喎。我真係唔明上門派啲咩問題。即係舉個例，你俾我一揀咧，去服務等大廈嗱，俾你哋啦，你兩個都做緊啦。出咗事等大廈去派口罩，我俾你揀啦。你想企喺條街度派定上門逐個俾？跟住上門逐個俾啦，我唔會俾漏，唔會俾錯啊嘛。你排隊我都唔知道你係唔係嘅，係咪先？真係戇居到不得了。另外係講開呢樣，講多樣，即每日有幾間診所，每日有110個 quota， 嗰個仲白痴，嗰個仲白痴，啲黐線嘅。我心諗你都傻噶啦，喂，佢仲要抵死到乜嘢咧？佢又。我見到啲黨友咧都出咗個 post 話呢啲公佈呢個消息出嚟，我自己個人我操作嘅辦事處咧，我係唔公佈呢個消息。第一，我肯定嗰個人收到呢個消息再排隊一定攞唔到。我肯定。 或者佢要好早先去排咯。 冇錯。第二，你知唔知咩人係會好想去做呢個檢查？你知唔知啊？你兩個諗唔到咧，你兩個區冇呢啲 case。有好多要翻工嘅人，佢公司要求佢要出一個陰性嘅記錄。但係對唔住，大家唔識聽嗰啲政府官話。佢明明講咗嗰日，嗱你陰性咧，你三日之內我都唔同你溝通咧，你係陰性啦。 佢呢個所以攞唔到呢個記錄。 佢擺到明就唔俾你證明，撲佢個街。喂，佢做張嘢咩都爛啊！喂，你寫一句話，佢嗰日個測試係陰性，俾個記錄人得唔得啫？一張紙啫。 我收到呢啲， 我連電話都唔打俾你， 我連電話都唔打俾你， 都仲要俾張紙。 喂，大佬啊，你班政府班粉腸，真係陽性嗰啲都會打漏電話啦。我陰性日坐企等你等三日，你個電話唔響，就係、是、冇 事 啦。 即 係 都唔知點證明。 即係明明你冇事話俾人聽冇事咯。喂，大佬啊！咩檢查啊？咁、那個個咪以為嗰個有呢個證明咯，因為有啲人真係排隊之後嚟我哋辦事處同我哋講嘛，喂佢冇證據俾我喎，哇佢講明嘅喎，佢唔俾你 的。你冇事係唔講 嘅，係嘛？冇事佢唔講，即係呢個更加戇居。嗱，而呢個就引講開呢點咧，就引申到我提議嗰點啦。我提議咧，政府咧係可以讓大廈咧係斥資或者去到補貼啲大廈咧，係全面做一個。嘅檢查嘅，成座大廈做嘅，係嘛？你咪我唔知道你點樣收集又好，你揾個著住保護衣嘅人逐家逐户去，係嘛？咁去做，因為啲大廈佢真係蛇龜，真係覺得啊，我哋有幾個確診啦，我真係想做啊嘛。而家唔係喎，係嗱，其實冇標準㗎，我都唔知點解突然間個黃大仙會做㗎。慈雲山定黃大慈雲山啊？ 慈雲山， 我唔知突然間慈雲山會做㗎。我唔知道無端啲人排隊要攞，個個排隊攞，但係佢又唔 confirm 個個咪落咗去排隊喎。咁啊冇意思啊，其實冇效嘅喎，係嘛？而排隊落去啲人又唔知係咪喺度住嘅喎。佢報稱喺度住啫。 咁啱喺度翻工，跟住下午。 係啊，唔係佢呃人喺度住咯，或者我親戚朋友住啊，我想嚟攞個記錄啫嘛，學知啊 check 下自己有冇事啫嘛。咁即係我覺得政府咧應該要提供呢一個資料俾人哋，亦都係用我哋反圍標嗰個心態。呢樣嘢咧，由政府統一去到做咧，就避免咗個市場因為供應太少咧，而有太大嘅價錢上面嘅波幅，而最後咧都係啲消費者咧係 suffer 嘅，係嘛？而成件事政府疫情嚇調控不力咧，係嘛？係應該咧係要即係補償翻俾啲市民嘅，而市民其實冇得著嘅喎，我只俾佢 check 咗一隻 check 咗一次啫嘛，係咪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。即係政府係要諗嘅，因為而家咧，即係我哋好失禮嘅，即係連澳門都話諗下可唔可以支援到香港，屌你真係，真係講粗口都唔得。喂，澳門有幾多人啫？係咪？香港幾多人 back up 我哋？喂，我想問澳門有冇醫科大學㗎？ 東亞理解應該冇， 好似冇㗎嘛。澳門係冇本土醫生㗎嘛。是不是香港有兩間醫科大學是吧我們竟然做不到個測試 然後 back up 我們 跟住他要 back up 我們什麼事呢是吧國內說 back up 我們 即係我覺得咧，即係香港政府咧，即係好揾窿捐啊，係咪？即係如果冼卓南不幸嚴重咧，真係你個選舉咧，有啲咩冬瓜豆腐啊，你褪池啊，喂，你係咪特登讓個疫情爆煲㗎？ 有啲陰謀論都咁講， 係咯，有啲陰謀論咁講， 佢會質疑你嘅喎，你做到個疫情咁樣，係嘛？跟住又話呢樣唔做，嗰樣唔做，喂，我調翻轉講啦，疫情咁唔交税得唔得先？我唔敢工翻公司攞文件啊，我唔知道報幾多税啊，我交税我又驚啊，撳錢我又驚啊，係嘛？同埋我都唔知道你個政府點搞嘅，係嘛？你回水又唔回水俾我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好離譜同好離地嘅一個做法嚟。嗱，除咗先我頭先講咗三樣嘢啦，仲有邊樣嘢可以做下？康年諗到啊？ 我覺得要俾多啲嘅防護裝備去俾啲清潔工嘅， 係嘛？ 前線 即係支援啲防護裝備俾啲清潔工。 因為其實咧，我見咧大廈嗰啲清潔工咧，佢哋基本上係得口罩同埋手套啦。 係。 咁佢哋連面罩啊嗰啲乜都冇。 其實面罩好緊要佢哋。 係啊。 因為對眼都會入到噶嘛。 係啊。係啊， 面罩都相對緊要。 係啊，所以變咗如果係可能政府未必係俾啲裝備佢哋，但係起碼你撥筆錢去俾佢哋可以申請啊，攞津貼去買呢啲嘢， 佢將之前嗰輪嗰啲物業管理，即係俾前線嗰啲資助，佢撥多一輪出嚟，其實都已經 OK 啦。 但係其實杯水車薪啊。 係啊，因為其實咧，佢我有啲大廈咧，佢係有法團，但係咧係冇管理公司，冇清潔公司。連清潔工咧都有機會，只是真係 part time 嚟嘅啫。咁有啲大廈直情係話，佢哋係連呢啲錢都負擔唔起，佢哋嗰啲唐樓仔係啲各層各户自己拖嘅，輪更就係一個月啊，一個禮拜邊個喺樓上度開水落嚟逐個去拖。咁嗰個嘅漏洞就係，如果嗰個法團佢係冇一個連 part time 清潔工都冇，佢係連嗰2000元都攞唔到。 係， 所以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嚟。 所以咧，嗱呢個就係政府戇居嘅地方啦。頭先邦尼講得好啱嘅，你係唔應該將現有嗰啲再叫人做多啲嘢，你應該係設立一筆新嘅錢。Let's say 可能你5000-10000一個月好，係嘛？10000元一座樓一個月，對政府嚟講都好濕碎啫。係 啊， 係咪？咪叫佢加強個清潔咯，用佢加強清潔到咧，咪攞單咯，係嘛？咁我做喂，你要信佢嘅喎，我哋信你啦都，頂你個肺，係咪先？喂，佢冇得唔信我哋噶，屌我哋都信佢啦，係咪先？咁你喂俾法團嘅錢，俾咗都係大家錢，即係我係希望你既然要加強抗疫，咁係咪應該考慮讓多啲人有就業機會先？係嘛？真係好多好前線嘅，真係喺酒樓洗碗，而家連碗都冇得洗陰公。 係啊， 係咪啊？咁嗰啲人咪可以幫你做清潔咯，嗰啲人咪可以做你做防疫咯，做抗疫咯，係嘛？全部有標準有組你咪嗌影相，你最叻噶啦，叫人影相嗰啲係嘛？記得嗰啲話咩？佢咩整緊個士巴拿要影住咗，用個士巴拿雙道門頂佢個肺。 煙門 係啊，整防煙門啊嘛。係咪我咪影曬全部我揸我士巴拿跟住佢 十，然後佢收貨， 收貨咁啊，即係戇居㗎啦！有陣時呢啲嘢，即係你呢啲俾錢就俾快啲啦，同埋諗咗佢啦。你記住，同埋咧唔好話，即係唔好話我幫你。你有呢啲措施啊，其實你唔多唔少都將個站咧就褪咗少少俾啲業主。係嘛？你點樣防個竇？你我俾咗錢你，我哋自己唔做好佢啫。系嘛？你唔好话俾我听，冇人抹 lift 喎，系嘛？喂，我而家我系冇我个空间系冇意识噶啦，去坐喺度，系嘛？紧紧坐到喺度，睇住个门口嘅啫。你去做多步都唔得嘅，啊！你请个 part time 嚟啊，系嘛？一日同你系咁抹，系嘛？或者大厦搵个阿等搵个师奶太太做兼职咯，系嘛？嗱，我俾几嚿水你啦，你每日咧就同我啊两个钟头，你得闲就埋你屋企啫，出去抹抹部 lift 嗰个掣，系嘛？都得噶。好多嘢可以做噶嘛，喂，大家即係既有一個即係責任，亦都有個承擔喺度，係嘛？政府要承擔啊！疫情係你搞出嚟噶，而家好肯定啊， 係 係嘛？大陸都揭止到啦，你嗱，我唔會話大陸揭止唔到啊，而家 係嘛？我梗係話大陸決主導係嘛？你政特區政府仲衰過大陸係嘛？咁即係戇居到爆啦！呢、這個就係嘛？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係其中一個清潔啦，要俾一啲資助佢啦。另外咧，頭先我都提過咧，小陳以前你都推動過一啲環保嘅概念啊，你同大家講下好唔好啊？ 嗱，咁其實咧喺我諗年零前咧。咁我哋就有個計劃咧，就係即係諗住推動一下環保。咁我哋咧就有個叫做食物餐盒嘅計劃。咁咧你參加嘅人咧就可以喺譬如我哋嗰度就攞咗一個餐盒。咁其實我哋就會問翻你啊，究竟你用咗呢個餐盒之後個成效如何啊？咩成效呢就係、是、有冇減少到用一啲嘅即棄餐具、啲發泡膠盒等等嘅嘢。咁當時的情況咧，就諗住誒純粹係環保嗰方面去即係推動下大家，咁我連個盒都俾埋你啦，唔使你自己出去買啦，咁啊可以盡量環保啲，用少啲嗰啲即係餐具啦咁樣。咁而家呢個情況咧，就大家嗱堂食又冇曬啦，咁但係你總有啲人好似我咁樣，我屋企唔煮飯嘅，咁你都食外賣噶，咁有亦都有好多市民都講過誒。因為呢個疫情，佢都用多咗好多呢啲即棄餐具，咁所以睇下有冇辦法，即係喺呢啲情況之下，又可以一嚟即係幫輕一下一啲食肆啦，因為佢哋淨係做到外賣嘅話，即係呢個係僅餘佢哋嘅收入嚟㗎啦。咁你如果你攞埋嗰個餐具餐盒過去，咁佢哋亦都可以即係叫做環保啲。可以去處理，所以這個方面大家亦都可以想想怎樣去幫到一些可能黃店也好，或者不同食肆也好，自備埋餐具過去，我相信很多餐廳都很樂意去處理的。 所以呢其實這個世界呢有危就有機的，以往我們講真的，我們很多個區呢都有做類似這個智慧餐盒的計劃的，當時呢很多人都肯拿的，因為那個也值錢的，你都知道有些人都比較喜好一啲紀念品咁樣啦嚇，咁我哋都送咗俾佢哋嘅，咁但係似乎喺個社區嗰個效應咧就唔係好大。講真咧，我諗我哋咁多區做咗都有好幾千個呢啲飯盒，係嘛？真係持之以恆繼續用，我哋喺街度望到佢用嘅咧，寥寥可數嘅。可能佢屋企為擺放其他嘢，或者淨係愛咗嚟做一個自攜餐盒翻，即係自己製作咗啲嘢帶翻公司食嗰個作用啦。咁習慣攞嗰個飯盒出街買外賣咧就比較少嘅。咁但係而家既然咧大家逼住買外賣啦，係咪？嗱，而家全個香港訓練緊你啦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危咧就係因為啲疫情導致危機啦，係嘛？個機會咧就係大家而家可以實習一下，將來日後都應該用呢種環保嘅方式去買外賣嘛，係嘛？你去買外賣應該甚至乎你最少你有一至兩個餐盒，係嘛？你份量多啲咪俾兩個佢咯，甚至乎有一個係環保嘅杯，係嘛？好似阿小林一擺台面嗰啲咁樣，你咪懟俾佢，係嘛？你買杯可樂，你咪斟落去咯。係嘛？點解要嘥個杯呢？係嘛？我哋應該盡量將咧，即係嗰啲餐，即係即棄餐具、餐盒咧，同埋餐具咧，盡量咧就即係減少使用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我自己即係好坦白講，買外賣咧，我都有嘗試過用嗰啲餐買嘅，不過咧真係似乎買兩餐係難啲嘅，因為你要洗啦嘛地方啊。咁另外餐具我自己個袋都 keep 住有一套餐具嘅，即係盡量都唔好即係用啲即棄嘅餐具啦，咁減少使用。即係我覺得而家我哋無可避免每日都損耗咗咁多口罩咯。咁口罩嗰個環影響地球嗰個嘢，大家都唔敢講出嚟啦。我相信係好嚴重嘅後果，但係大家都唔敢講出嚟住啦，因為你無可避免啦，全世界都用緊，係嘛？咁我哋為環保出一分力啦，去點樣做啦？咁當然，如果我同阿先生都有少量嗰啲餐盒嘅，真係好有需要嘅，話俾我哋聽，我送俾你哋啊，係嘛？我哋有我送俾你冇乜所謂嘅，係嘛？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大家喺個環保意識上面咧，係要攞出嚟用，係最為緊要咯，係嘛？好啦，除咗環保之外啦，我哋仲有啲咩嘢喺整個疫情上面，我哋都要做好佢咧 ，Bonnie， 仲有冇其他諗到嘅嘢啊？ 嗱，我就都諗到一個嘅。嗱，你都知道咧，喺整個疫情上面咧，我哋有好多關乎呢啲嘅行政嘅安排啦，好多一啲信息上面嘅安排啦。其實咧，政府咧對於啲法團咧就唔可以淨係咧俾錢佢買防疫基金，即係用防疫基金買啲咩清潔液啊， 清潔用品啊， 清潔用品啊，口罩啊，咁就夠嘅。我真係覺得咧，喺資訊上面啊，或者一啲做法上面咧，要出翻啲配套俾佢哋。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咁樣整合咗講。譬如外賣，你應該有個位 set 好咗喺度，做個外賣交收嘅地方，係嘛？咁升降機，我成日覺得咧係應該盡量減少嗰個人數嘅， 係嘛？設啲分流， 你分流咯，可以係嘛？盡量啦，盡量啦，係嘛？即係我相信而家我有陣時去到某啲大嘅商業大廈度，我見到佢有啲逼得滯，啲人都唔入㗎。我帶我媽去覆診，嗰啲醫院好逼㗎。咁但係佢哋都有啲人見到個 lift 相對六七成滿都唔入㗎啦，係嘛？咁醫院你更加驚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即係呢啲情況有啲咩實質嘅指引咧，去講出嚟俾大家做下，就總好過咧。而家咧，你呢個嘅政府淨係喺度日日開會，就話俾你聽我幾多個確診。其實咧，每日嗰個會係咩會嚟咧？就是、一個束手無策嘅會。 每日話俾你聽 幾多個？ 幾多個？ 即係每日就報俾你聽嗰啲數字，出咗幾多事，但就從來話唔到俾你聽佢哋啲措施有啲咩效，係嘛？咁你又咩？我哋限聚，即係香港限聚真係經典㗎啦，係嘛？我哋50個又有限聚。兩個又有限聚，而家真係巴閉。 嗰日佢公布嘅時候，我話：喂，你再收金會唔會收緊一個啊？咁樣我幾驚 爭一個唔係聚啊嘛！真係， 唉，到時科王多樣嘅啦，一個兩個。 唔係我想，我真係想問啦，我哋不斷用限聚嚟到相對控制疫情，我哋由五十個限，我哋由咩開頭四個限聚啊， 四個 限聚放寬到8個，8個再跳到50個。五十個縮翻落去4個，4個再縮落去2個，咁疫情不斷咁樣上升，再勁啲疫情可以點做咧？而家冇得再做噶咯，限聚令係用盡咗噶咯， 再落一個咁樣啦。但我 冇一個，一個點限聚？ 一個冇得聚， 黐埋多一個人都唔得。 即係喺個人口密集最高嘅城市度講限聚令咧，呢個真係好白痴嘅問題嚟。OK， 咁所以嗱，anyway， 我哋講咗好多措施出嚟啦，我哋睇下有啲咩方法，我哋可以繼續響即係公開場合去跟進呢件事啦。咁大家記住，疫情嚴重咧，而家大家盡量要保持住自己嘅公眾衞生啦、個人衞生啦，係嘛？亦都記得捐錢俾城寨。我哋講咩啊？ 轉數快 係6800994141係嘛？咁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為止啦，睇下下集。會唔會有其他新的話題啦？係咪真係選情嚴峻，定係呢個疫情嚴峻啦？係嘛？我哋希望選情嚴峻算啦，疫情好嚴峻啦，好唔好啊？咁下星期見啦，拜拜。